他才能够叫你这个一刹那光明光明的再重新啊，不断的熏习，天天在心熏习，以后你就会常常放短暂的光明。逐渐逐渐你这个光明的时候力量就大了，时间也久了，那才起作用起作用大彻大悟了，去起作用。我们看楞严会上莫南尊者就一会儿放一个光明，你看可悟了，他才悟到这个了，一会儿又悟了一点了，但是始终没有能大彻大悟。所以像莫南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啊，都有这个经验啊。所以诸位晓得这个经验之后，我们就要珍惜啊，要珍惜，就是这个光明可贵啊，虽然是短暂，非常可贵啊，无始界以来很难得有这么一个现象。纵然是极短暂都很难得啊，原因在哪里？就是过去你从来没有闻过佛法，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你这个光明到哪里去现？没有办法显现的那么今天这个严瑞燕同学，他从这个什么这个基督书院里头拿了一份这个他们那边研究班的参考资料过来啊，人家那个地方也在那里培养人才呀。但是诸位晓得，他那个法儿再好，只能够升忉利天啊！是不是真能升忉利天？这里是有问题。这是我们说的外教。那么再上的佛法，刚才有一个同学来告诉我。谈到这个现在各个地方啊都在培养，也在这里培养这个弘法人才啊，有很多地方也在办研究班啊。我只给他说了两句话，我说假如啊，就是现在这个有个十个研究班吧，每一个研究班他们的见解他们的修行方法都不相同，这些学生毕业出来之后虽然通通都是弘法利生，会不会有成见？会不会有毁谤？我这个是对的，你那个是不对的。个人说个人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好了，你这个就弘扬佛法，让听的人怎么样呢？听的人听着，哦，只有你对，别人不对。听听呢，哦，只有你对，那个又不对了。到最后人家说，你们通通都不对，我还是不要学了，把佛法给毁灭掉了。这能够把佛法不兴起来吗？这个现象必定有啊！为什么必定有呢？因为学生没有开悟啊，开悟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我们中国古时候啊，你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我们有十大宗，这个十大宗都是弘扬佛法啊， 个个都标榜自己最好，但是也赞叹别人，他不诽谤。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因为这个十大宗的祖师都开悟，知道法法平等，无有高下啊。个人标榜也蛮是涉及的啊，就是一切众生他爱好不一样啊，喜欢华严的，哎，你就到天台山了。我喜欢华严，那个天台山智者大师一定介绍你到清凉大师那里去，那是华严专宗学院，你到那里去修去。哎，他不会说是哦，你要学华严，好，我来教你。他清凉那里不行，去我这行，没有这个话的。他一定会把你介绍到那里去。为什么？大家都是开悟。今天这个佛学院念了个三年四年，说老实话，他念的什么东西啊？念的是正章所智章啊。那个所智章要去掉的呀，他在那里增长啊。这个我在讲白话的时候跟诸位说过啊，讲了一个个佛法名词了，你要个个都把它记得，死在这个头脑里头，你就增加一百种所知障。天亲菩萨、弥勒菩萨看到你这个样子，都流眼泪呀、啊！怎么是这个学法呢？人家那个白法叫你是什么？是叫你破所知障的呀。破我执破法执的呀、啊、你们今天不会学，通通把它死记在脑袋里啊，变成烦恼障，变成所知障。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正如同我们在这个弥陀经疏钞里头刚刚念过不久的，莲池大师给我们讲的，不善用心呐、啊，不善用心 啊，也就是错用了心，才会产生这些弊病啊。那么我们想想，今天有几个人善用心呢？会用心？会用心的是用真心，不用妄心呐、啊。不会用心的人是用妄心，不会用真心啊。这个问题很大呢。啊，所以我们学佛，诸位必须要记住。我们学什么？我们学清净心，身心清净，世界清净，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凡是叫我们得不到清净，或者是增加我们的障碍啊，增长我们的烦恼所知障，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啊、这个就是不是佛法的正途了。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变，所以千经万论不是叫你记的，注意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叫你都记的啊，通通都记住，那经上为什么叫你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言相受持？那这个话怎么能讲得通？为什么 楞严经上讲，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说这个执着不得了，执着就是病啊，执着就错了。不但佛法如此，世间的学问也不例外。学记里面所说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那么你们注意想想，今天修学的我们是不是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什么呢？听得多，记得多，不懂的去问别人，不是自己开悟的。换句话讲，不是自己的，所有东西通通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才是自己呢？大彻大悟之后才是自己。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得理一心不乱以后是自己，理一心不乱以前都不是自己。所以儒家的教学也重视开悟啊，悟了才是你自己的。这是讲世间的学问也要开悟。读诵那是开悟的一种方法，是手段呢，不是目的。目的是叫你开悟。那么由此可知，所谓是佛学院研究所，它是以开悟为目的，还是以记问之学就算了呢？以开悟为目的的，这个是佛法，这是真学。以记问之学的，这是世间法了。世间法里头都不是高明的世间法，高明的世间法人家都不用记问之学。所以我们要是认识不清楚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怎么能够避免歧途岔路啊？不容易避免的。你认清这一点，至少你也能够帮助你认识路。所以千经万论楞严经特别说的清楚，就是拔除二种执着是二种障碍啊，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连根拔除，这个是你的真心显露，周遍法界受用无穷啊。所以这个四科七大之文每一段都是借归到本非因缘非自然界，那是什么？妙真性啊。 禅宗里面啊，有所谓的不得已所知心，特度如来无上之见，特别是初学的，如果犯了这个毛病，没有不走错路。展开今天就想着，我想是怎么样？我们初学要用这样的心，会把经文通通搞颠倒了，自己曲解了。不要说我，你就拿偶益大师，这个了不起了，我们净土宗祖师了，寒山大师，这还了不起吗？真正是有修有证，有修有证的。你看看在唯识的这个论的注解，因为唯识论呢，这个窥基大师的著书，唐朝以后我们中国丧失掉了，找不到这个书，所以明末这些大师们研究唯识就是凭空想象啊，大概是这个讲法，是这个解释啊。所以偶益大师成唯识论的注解叫唯识心要啊，我们台湾有出版吗？啊，有影印的流通啊。你们要拿这个注解跟那个窥基大师的成唯识论书记对照一下看，你就晓得牟业大师有许许多多地方搞错了，这就是说明他们那些有修有证，要是没有师承，还会有错误的见解，何况我们无修无证啊，又没有师承，天天在打妄想，以为啊经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不被因果才怪吧。啊，可是现在人胆大了，现在人不怕因果啊，胆大，他再不怕因果，他还是有报应啊。所以我们初学的千万要记住，佛法里面可以怀疑，不能够猜测，不能说哎呀我想是这个样子，不可以啊。所以李老师教诫初学人守住古人的注解啊，我们今天自己没有开悟啊，没有开悟，我们出来讲经啊，只可以讲古人的注解。那么对于古人的注解，我们可不可以去猜测它呢？也不行。那怎么办呢？古人注解里面哪些地方我看得懂的，没有疑问的，我就讲；看不懂的或者有疑问的，那一段我就不讲。我讲东西当中有漏掉的，这个不算毛病；讲错了是毛病，讲漏掉不算毛病 漏到了，只是说你东西没讲得完全啊，有些意思没讲出来啊，这个没有关系，怕讲错啊啊，所以要守住啊这一点啊。那么说到这点呢，我提供诸位一点这个修学的参考。从前面这个四大段经文来看啊，就是四大科来看，我们在此地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能与所都不可得。像经里面所讲的，三处堵啊，根尘时啊，三处堵啊。能生所生俱不可得，这是真相。这个境界呢，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清净寂灭的境界。心经最后的结论也是如此，无智也无德，能照之智本来空，所照的境界也不可得。所以说是心空境寂，寂而非寂，因为实在没有能寂之人。照而非照，这是因为无所照之见，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个话了说得浅一点，有能有所，这是相对的，那是二法，二法了我们听起来很容易懂，一听就懂。无能无所，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东西难懂了。你看好像是哪一个人呢，这个唯识科学观的人，一开端呢他就说明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从什么地方去看它不一样呢？就从能所，世间法了有能有所啊，就是相对这个爱因斯坦所发现的相对论，相对啊，我们很容易了解啊。但是佛法呢不是相对啊，所以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也不是哲学。为什么呢？宗教与哲学它的立足点都是相对的，而佛法所研究的是自己研究自己， 能照之智，所照之境是一，不是吗？这个是佛法的难处，换一句话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超越了我们境界的理喻，这个是佛法。因为能照跟所照是一样，境与智境界啊，所照的境界，能照之智，因为是一，一就是清净即灭相，所以这个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照镜之中不起心不动念，所以这个境界我们称之为清净心，称之为一真法性。内心是极静的，对外面境界上绝对没有攀缘，他也不住定，他也不住中，不住动，动静是二法，正是禅家所谓坐断念头，教下常讲两边不离，中道不存。这个时候一心，一心自然现前，所以是返本还原。恢复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唯一的一个途径。那么诸位能够发现这一点，就可以学佛了。你看佛法千经万论，它必定只归在这个处。这是他与世间法不一样的所在啊！那么我们学佛法的时候，如果不懂得这一些经归向这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路子错了啊！那就跟刚才所讲的了，你所的学的佛法，学了一肚子所知障啊，你学的是障碍你学的你所得到的是烦恼，你没有得到心开意解，清净自在，这个是你学佛你所得到的。那要学佛法得烦恼得所知障，不如学世间法。为什么呢？世间法会得名利对不对？得名利比得烦恼得所知障要强一点你何必来学佛呢？佛法的是利苦得乐，是叫你得清安得自在叫你得智慧得清净心的这个是别的学问里所得不到的。佛法里面我们学了之后是不是得到这个东西我们得到多少，看厌自己，这是自己学佛的成绩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